生涯常分手，一言分别两样情。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当心你夜半被风寒，一路艰险，洒下一路驼铃声，山叠嶂，水纵横，顶风逆水，雄心在，不负人民。